像流星散落手中，自由们不再苍穹，有你一起都不是梦，我们一起到太空，人生有你来把我宠，每天浪漫的感动，不放你的笑容。都不是梦，我们一起到太空，人生